花生当饭食，食完好有力。我是边个？咪系山卡拉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s.com， 我系谭文豪。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就我哋都睇下啦，即係其實都幾搞笑啊！今個禮拜咁首先你見到呢個咧，即係監警會啊，監警會啊甩碌啦，就其實呢一個叫做國際專家團啊， 你預咗 啊？係啊，就為集體請辭啊跳船喎、啊。咁其實就越嚟越多呢啲咁樣嘅即係新聞走出嚟，咁就話啦，其實佢哋就好似接受呢一個《華爾街日報》訪問啊，咁佢就話咩？因為其實覺得。即係首先佢冇調查權先啦，即係獨立唔到啦。第二就係話咧，其實你冇效啊，即係其實喺呢個警察入面啦，就保障到嗰啲證人。即係譬如你啦，即係如果有 whistleblower 嘅話啦，即係有啲人係願意督灰做證人，做污點證人嘅話，你係咪可以保護到呢啲人先？嗱、我哋示威者就話齊上齊落啫，但其實警隊入面嘅齊上齊落咧。都好犀利喎！即係如果佢哋自己啊有人督灰嘅話咧，佢都唔使再撈落去嘅咯。其實係 咪？所以呢個政府又真係戇居。 嚇！ 即係 from day one， 即係一早建立，即係或者成立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咧，只係調查六一二嘅話咧，六月九六一二冇錯，六一二咧，即係第一次立法會開大會嗰次咧，都仲容易搞。你而家發生咁多單。我都數唔到啦，嚇六一二，跟住呢一個嘅七二一又八三一，喂跟住有周子樂，跟住有陳燕林嗰啲，哇大佬，跟住咧喺無數嘅地區裏邊亂咁放催淚彈，或者係警報，喂點調查？喂，真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都有排搞喎。 唔係我哋呢、這個你我到頭先我哋嗰節都講得好清楚啦。Day One， 如果習近平肯聽我哋節目啊，唔係做一個咁容易被利用嘅傻閪啊，咁就唔會搞到今時今日咁啦。你搞到咧，即係而家咧，你先至話啊，而家好似嗰個示威咧，就其實係好似平靜咗咯，可以喐人咯，可以炒人咯。咁啊，蘋果咧就呢個禮拜收到風啊嘛，就話其實嚟緊呢一個禮拜咧，阿林鄭去北京述职嘅時間咧，可能會撒交四個人頭出去啊嘛。咁交四个人头，边四个人头呢？ 李家超啦， 李家超啦，郑若骅啦，同埋即係好似阿刘光华都有份喎。 刘光华都做好耐嘅，算啦。 咁即係仲有一个唔记得咗边个啦，咁样。 陈凡， 陈凡又唔系好关事嘅。其实嘅讲真啦，陈凡你即係沙中线嗰镬嘢，你应该闪，你应该要人头落地啦。坦白讲就咁，但係呢， 喂，老实讲，我就有时真係好唔明老共，你茂名。起个咩焚化炉啊？喂，唔够三日啦，都即刻撤回啦，跟住即刻释放晒所有嘅暴力抗争者啦，勇武抗争者啦。喂，香港你拖咁耐，点解咧？ 系、哎、解释到， 大家攞个分别。我后屘我深入去谂下。喂，第一，佢惊即系火烧后烂嘅。如果茂名咁样搞法，即系真系辣着入边啊嘛。香港佢攞咗道防火墙，香港人同大陆人即系大家互相对抗 ，very good fine， 最好系咁，因为你辣唔到我去入边咧，佢就等你继续搞。 唔系辣茂名都好危险啊，因为佢嗰啲人叫光复茂名时代革命啊，大佬。 唔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佢起码佢 responsive 嘛。喂，佢真系好快咁去回应、啊。嗱，我就觉得有个对比喺度嘅，嗱，冇理由。即係內地反而咧係仲快快手手。 唔係你知唔知個分別喺邊啊？最大嘅分別。 嚇！你講你 最大嘅分別其實個定性問題上面，你記唔記得咧？六一二嘅時間咧，其實林鄭咧。 当晚啊，佢就去冰星暴动之后零一啦，就其实爆料出嚟咧，就系话原来佢嗰晚开会嘅时间咧，佢自己喺内部讲话，喺呢一个开行政会议讲话嘅时间咧，佢就话呢一个系颜色革命。当你将呢一样嘢， 呢个好似卢伟聪讲添， 跟住卢伟聪之后执口水尾咋， 跟住好笑，我话喺度卢伟聪识唔识咩叫颜色革命嘅，同啲差佬咁样， 佢唔识，佢识都唔出奇嘅。 嗱，我觉得个分别喺边度咧，就第一真系香港咧系俾佢挟持咗嘅。 俾阿林郑挟持咗咯，我觉得系。 俾林郑挟持咗，俾习近平嘅对手挟持咗。 嗯。 再加上佢要将香港变成系中美贸易谈判嘅一个筹码。 吓。 你结合埋呢啲嘢，你又谂到点解茂名嘅结果系唔会咁嘅？第一， 茂名嗰个民生维权，但系香港呢只咧系直夺权啊，直情系。 同埋佢要将 佢觉得系 当权，即系包括港澳办、中联办同埋林郑都好啦。佢要將自己嘅責任推卸咗去嘅話咧，唯有就係將嗰樣嘢賴咗去 上綱咯。 外國勢力嘛，佢就係要賴咗去外國勢力，先至可以名正言順地定性呢個係一個暴動。 但你相反嚟講，你茂名你話嗰個顏色革命冇說服力嘅喎，嗰度又冇美國領事館，係嘛？佢又見唔到嗰啲咩即係嗰啲咩大使嗰啲咩人，即係你好難去拗啦。呢樣嘢完全係 under control 噶嘛。 就算你有美國領事館又如何咧？喂，你個運動，喂，共產黨搞運動起家嘅人，佢唔明個運動。唔系外国泼下泼下就搞得掂噶系嘛？ 咁梗系啦。 唔系 CIA 渗透十个八个人喺嗰个地方就搞得掂噶系嘛？你都要有社会客观嘅基础噶。喂，你系咪马克思主义者嚟嘅，大哥？ 咁呢个就系证明咗啦，就其实共产党嗰个 下层建筑啊嘛。 即系习近平系都自己都俾共产党嘅斗争逻辑玩死咗咯。其实系，即系你知道，即系你呢啲政治上面无限上纲嘅斗争咧，系可收。就好难，即系好容易放就好难收啊！易放难收嘅本身系， 我始终维持我个观点嘅，佢要收系收到嘅，佢要拖佢系拖到落去， 佢要有权威先得。 嗱，我哋逐步咧，啲证据咧系反映到一样嘢就系咧，佢叫停咧就可以停噶啦。 嗯， 嗱，佢面对嘅系咩啫？喺六月九号之后，面对嘅系中美贸易冲突，面对嘅系孟晚舟。面对嘅香港嘅区议会选举建制，即系本土嘅建制嘅利益， 有好多嘢都尘埃落定咗啦。 好啦，人民主人权法又立咗啦。 系啊 ，OK。所以有啲人话：，我哋时代周刊，香港做唔到呢一个嘅2019年嘅，我话唔紧要啊。如果你有得拣嘅话，我宁愿拣民主人权法案，大佬，你拣时代周刊托啊，大佬，系嘛？邓小平都做过封面嘅，屌大佬，习近平都迟咗个机会咧，大佬。喂，过到民主人权法案，起码对香港人嚟讲咧，就算唔打得都吓得啊！个包仔都会投鼠忌器啊嘛！喺呢几个咁嘅 external factors 里边啊，即系外来因素里边咧，其实令到呢一个运动咧系拖足半年。即系我一路嘅判断都系冇理由唔完嘅。喂，香港人唔系咁样嘅脾性嘅，因为你不断喺度挑衅我哋，令到我哋死都唔忿气，死都唔忿巢。明明都要割席噶啦，屌都和勇不分， 嗯， 就系咁嘅结果啫嘛。嗱，而呢一个咧，某程度上你认为即系习近平系傻閪咧，我觉得佢未必，我觉得有时佢有计过呢条数。你谂下，佢最近连澳门都攞出嚟讲话做金融中心，咁佢係真係傻閪啊？定係还是佢喺度靠空？ 喂，咁我呢个真係算係傻閪喎，大佬。喂，你点样可能即系你搵澳门嚟做金融中心？喂，坦白讲。而家世界上面可以做到纽伦港呢三大金融中心，甚至乎梗啦，你加埋新加坡都系普通法嘅地方嚟嘅。而澳门虽然系搞一国两制，但系嗰个系行大陆法嘅。 我就觉得 too good to be true 咯。 咪同埋你有冇嗰个人才喺度先得噶？ 喂，你讲完出嚟都唔会有人信嘅。吓，佢嘅人口。即系连埋嗰啲经常喺度工作得100万到，真系正式嘅人口大概60-70万， 唔系就系啱， 等于我一个观塘区， 系啊， 我的观塘区点样做国际金融中心啊？ 咁仲唔系傻閪？我反而问翻你转头、 啊，唔系我调翻转头，我调翻转头逆向思考，就系明知系咁戆居嘅嘢都提得出嚟嘅话咧， 咁就肯定系傻閪啦， 即系流噶啦。 哦，嗱呢个咧就其实系路透社爆料嘅， 大佬， 咁你下个礼拜就知，唔系、啊。 广东呢、這、一个广东嗰边已经系confirm 咗呢个消息咯，已经系递交咗中央喎，呢、這个系 佢班友仔自己喺度围威威喺度打飞机、啊，你又信佢？ 系啊， 喂，你唔好话上海都做唔到啦， 啊 ，OK， 深圳亦都搞唔掂啦，你仲话澳门？ 啊， 澳门嗰啲友净系识得推筹码嘅咋，大佬。派牌嘅咋？ 唔系佢觉得，反正都系赌场嚟嘅啫，系嘛？金融呢啲就系其实系呃嗰啲，即系 喂香港嘅国际金融中心， 啊、 除咗话系普通法之外，因为你头先讲漏咗日本、啊，日本就唔系普通法啦，你东京都系， 但系佢冇咁大啊嘛，大佬啊！ 但系佢都差过我哋啦， 系啊！ 喂，人哋系要信得过嗰个制度， 系啊！ 即使你话香港法治点样崩坏都好， 嗯、 我问过好多大状嘅，佢话。商業嘅 case 上到去咧，都基本上係公正嘅， 係 即係上到去我都係尋求得到公義嘅，即係唔係好似無印良品咁、 啊， 大佬明明係我先嘅，屌、嗯、你大佬去判到佢嘅時候咧，就當我輸嘅咁樣，你唔會咁噶嘛？ 即係唔會雞同鴨講先咯，起碼 同埋個制度係好 transparent 啊 ，OK， 大家都知道嗰條路係點走嘅，問幾個 professional 首先知道嗰條路咧係好清楚，我可以咁樣做，咁樣做係唔得嘅咁樣。喂，咁你先做得到噶嘛？喂，大佬，澳門嗰啲友除咗識推籌碼派牌之外，你邊有咁嘅人才啊？ 嗯， 國際金融中心唔係淨係一個咩自由港咁簡單噶嘛？ 唔係嗱，你 同埋呢個係長遠建立嚟對全世界嘅人嘅信任嚟嘅。 係 你個銀行嘅制度，你嘅唔係監警會，你噏錯，大佬，而家你呢個聯交所， 嗯， 喂，你啲咁嘅制度係有。六七十年代港英是建立出来的，是被人看得到是公义的地方，我先来你这里投资的嘛。喂，香港为什么到今时今日都这么重要啊？为什么我不直入大陆啊？如果我要赚人民币赚这个的中国市场的话，我要高高呼香港啊，就有什么事的时候我都香港有得走佬啊，大佬。我唔会，我无端端因为政治嘅问题俾人冻结户口，虽然而家都做紧，系嘛，但系都唔会咁离谱啊！喂，所以你攞嚟讲嘅啫，即系讲笑嘅啫。 呢个真系好笑啊！呢个真系嗱，其实嗱，你话呢单嘢假系嘛？但系其实咧，即系广东已经系 confirm 咗啦。 我觉得佢爱嚟轰香港人，嗱、啊，佢讲过好多次嘅。 噶，其实呢啲太戇鳩啦，真系。 上海又噏过， 系啊， 深圳又噏过， 吓、 啊、，OK， 而家连澳门都噏埋， 吓、啊。 OK， 深圳咧，佢就话嗰、那个， 不如你揾元朗啦， 元朗捧咗啦，捧咗， 你不如揾埋元朗啦，去做国际金融中心啦，大哥，你都多余嘅，你都，喂，而家个问题系点啊？系你需要我定我需要你嘅问题嘛？对香港人嚟讲，我当然喺呢个国际金融中心里边，因为中国嘅经济起飞，因为佢嘅改革开放，我哋赚到唔少钱，呢个系事实嚟，但系冇我，边有你啊？ 系啊。 你一日唔改善你自己內地嘅制度，你根本建立唔到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出嚟。喂，當年上海夠勁啦，喺未解放之前，邊度到排到香港啫？就係因為你冇一個咁樣嘅制度，係令到人哋係相信你，係全世界都會信你，所以你好收手啦。習近平，即系唔好做傻閪啦！我当你系傻閪啦。 仲有一单嘢仲傻閪啊！佢话大陆要三年内咧换走晒嗰啲即系外国啊嘅嗰啲即系嗰啲电脑啊，即系要全部用国产货，软硬件都要啊！ 唔系佢有两个理由嘅。 我呢个仲唔系傻閪？ 唔系我觉得佢有两个理由嘅，唔系傻咁简单，佢有计算，我觉得 佢有计算。 第一， 点解嘅条？ 我觉得佢咧觉得系。佢自己有搞 backdoor 嘛？佢覺得人哋會搞 backdoor 啊 ？OK， 哦，即係佢華為搞 backdoor 啦，就以小人之腹就度君子之心，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嘅，呢個係其一。第二咧，佢就要救翻國外嘅IT 企業， 做到先得㗎，大佬啊！你連晶片，喂嗰啲嗰個產業鏈你自己都掌握唔到， 你有佢啦。而家我發覺咧，即係你真係唔好提共產黨咁多。我覺得點解咧？佢哋阿崩叫狗嚟。屌越叫越走嘅， 咪就斗气咯，真系斗气嘅呢个系。 即系你第时咧，如果佢真系有 mon 我哋啲节目咧，我哋真系，哎你镇压啦，镇压啦，仆街，哎派鬼放鬼，派鬼放鬼都好啊，屌咁样，你咁同佢讲啱噶啦，屌香港随时可以替代嘅，惊咩？即我而家学咗咩华记啊，边个啊何志刚嗰啲咁讲啊，屌啱啊，佢以为我哋真系真心啊，屌真系，调翻转头讲啊要，佢傻嘅，佢根本就系、是，喂要解决香港嘅问题，香港人其实好容易满足嘅。因为第一，大部分香港人都系揾食嘅啫。你谂下，我哋有50万人， 已經揸住外國護照隨時走得。不過係調氣唔順啊！喂，我哋建立翻嚟嘅香港，俾你搞到一劈嘢。 嗯， 喂，你估我哋唔可以走咩？不過我哋係唔捨得嘛，好多人都 係啊，係啊， 係咪啊？喂，戇居居，而家十一點鐘可以落去食宵夜，大佬，我去到外國揾邊個食啊？大佬，自己屋企煮啊？ 嗯， 喂，呢樣嘢先係香港人唔甘心嗰個地方，唔係淨係錢嘅問題，係一個尊嚴嘅問題。 咁梗係啦，梗係啦。呢、這個你就睇下邊個，即係唐英年嘅侄女，唐英年嘅侄女咧就非常之清楚啦。嗯 ，Will I get hit by a truck or get diagnosed with cancer? And who will be there at the end? How many friends will show up? How many exes fly in for the funeral? But recently, I've been imagining myself dead.Hands splayed out with a bullet in my chest, I imagine the police arresting me for wearing black. Government making me disappear for writing this poem. For saying, fuck detention camps. My father on state TV apologizing on my behalf. Tom Ju, he would say, bowing at a 90 degree angle. 我个女子错个了。I imagine being at the border trying to return to Hong Kong and being told,The city no longer exists. Oh, I would say. So I'm dead. I wanted to write a beautiful poem, but another student has died. Another 21-year-old shot for wearing black. Another 15-year-old girl's body found at the bottom of the ocean. Another campus of students writing their death notes as I speak.Today is the 162nd day Hong Kong fights for its survival, and I want to tell you an accurate story of just facts. My name is Stephanie Kuo, Kuo Kai. I was born in 1995 in British colonial Hong Kong, and most of my life has been a ticking time bomb of censorship and surveillance, autocracy and propaganda. I have watched countless videos of cracked skulls and broken bones, taunted citizens and last breaths,Innocent screams from children on the street. Another student has died. He fell, they say. It was an accident, they say. From a third-story parking lot, they say. When he died, the policemen laughed, declared they would pop champagne to celebrate the death of another cockroach.So I want this to be a good story. I want to say, go ahead, China. Om pa sega. Make me disappear. Arrest me for writing ugly, accurate words. Ban me from a country that has never protected my people, because these are my people. Every morning I wake up to images of cracked skulls on the streets in a country that will fall at China's feet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 the NBA in a booming American economy. I used to think aboutDying to think about who would be there at the end, who really cared. But I've realized that it doesn't matter who comes in the aftermath. This is a country founded on freedom and democracy, voices of the people and the right to vote, so why does it feel like it's laying in bed with a communist regime? It has been 162 days, and no government recognized by the UN, not even the UN itself, has come to support my city.No nation bold enough to forgo Chinese money in exchange for humanity. To stand up for murdered Muslims or the sovereignty of Taiwan. Fight to free Tibet or teenagers dying on the streets of Hong Kong. If this is a eulogy, does this mean I belong to America? Does this mean I have to stay here? To call a place that did not save my home, home?My father sits alone in our apartment in Hong Kong. He sends me videos of the violence, articles of attacks. He says he's excited for me to come home this winter. He says, it's dangerous out there. Don't go out on the streets. You could die. I imagine myself leaving home for the last time. Sometimes it looks like tear gas, like being crushed to the ground by officers and beaten by batons, butMost of the time, it looks like being here, in America, taking pictures of sunsets and sipping wine out of a cup made by people trapped in a regime that does not recognize humanity. Another student has died. I know, the story gets old. So here's a poem. There is a gathering in America. It is large. It is loud. It is very festive. There are 327 million people on their feet. And they all speak Cantonese. They're all chanting, 香港人加油香港人不要放弃 It is a celebration and not a funeral. A poem and not a eulogy. It overflows out of America. And nobody's wallet relies on China. They all turn to me, all these Americans, to this dot of an island called Hong Kong. And they say,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this happens. We are going to make sure you survive. And for a brief moment, doesn't that sound beautiful? 暴力冇人想发生，但以武制暴系。 哇，好犀利！佢个侄女真系啊， 好劲喎呢边。 叫郭嘉怡，咁郭嘉怡咧，咁其实而家都周啱啱好31岁，咁其实佢都多才多艺嘅。咁以前咧，其实佢自己本身 唔止，佢95年出世嘅话， 95年出世就系其实佢自己好强调，就系话其实佢自己出身于一个英籍嘅时代。英籍嘅 colonial 嘅時代，或者講到明嘅。 我第一次認真咧，係聽曬嘅啫。我只係喺網上見到啲人開始傳啦，但係未有機會聽啦。即係同大家一齊聽。哇，好掂喎呢段 speech！ 佢係總結咗162日，即係我哋過去半年以嚟成個運動嘅叫咩啊？ 好熟悉 actions 啊！即係佢重心， 尤其佢即係佢差唔多講到尾嘅時間啦。咁其實佢講到周子樂事件啦，其實喺呢、這個即係停車場俾人推落嚟，然之後就啊個個都話呢一個咧，啲差佬就話呢個意外啊，咁樣然之後一個一個咁樣死啊，好似呢一個係好似變成香港嘅新常態咁樣樣。 唔係，我諗佢有兩個主要部分嘅，簡單嚟總結就係咧，佢點樣去描述咧？嗰個警報 啊 ，OK， 即係過去嘅香港。已经回不了过去了我哋已经。我哋找不回过去的香港。这样东西其实是香港人即是这半年来最悲哀的东西嘛。他总结到这样东西嘛。跟着在一个共产的政权的所谓的一国两制的管治里面呢是衍生出来的问题嘛。即是差佬只是作为他在整个国家机器去实践的一部分。你想想他用那些例子其实 他不是好像我们这么概念化啦。佢就係用曱甴啊嘛，就係慶祝啊嘛， 開 香檳啊嘛，係嘛？佢阿爸叫佢翻香港，但係叫佢唔好出街啊嘛。 出街就等於找死啊嘛嚇。 嚇 ，you could die 啊嘛。 係啊。 喂，老實講，即係當然係唔係唐英年嘅侄女都好啦。即係呢一段説話咧，即係佢都大鑊嘅唐英年都。 啊、一定即刻话喂，原来你唐英年你个侄女话港独噶，其实系 唔系一定上身嘅？以共产党嘅， 咪话你 即系政治文化，呢啲嘢一定系赖到你上身嘅。OK， 即系个侄女，其实老实讲，可能即系睇听佢把讲英文，知佢系竹升妹嚟噶啦。 系啊， 啊几岁应该走鬼咗佢噶啦？唔好话啦，个女都控制唔到啦，何况侄女大佬、 啊。梁振英嗰阵时个女啊，咪就系、是。刮佢老母添啊！其实系即系几犀利啊！其实系咁， 同埋佢好明显嗰一段嘢咧，就好心惶， 好心惶，好心惶， 好心惶。 系啊，因为其实佢系融入咗美国嘅主流价值嚟嘅，其实系。 同埋佢批判美国人啊，就系话你哋为咗做生意，而家连人权都唔理。喂，人权佢系指咩意思？唔单止系讲香港、西藏、新疆、台湾嘅主权。哇！吓死你又唔系心惶。喂，我哋有时都忌讳，未必敢讲新疆同西藏有啲人系咪喺香港嘅评论里边？ 佢唔系话净系讲美国嘅，佢话冇一个联合国成员嘅政府，甚至乎联合国本身系出面支持香港，冇一个国家敢放弃中国嘅利益嚟换取人权，捍卫被谋杀嘅穆斯林同埋台湾主权，争取解放西藏同埋香港垂死嘅林清兰。咁其实咧，佢咁样讲咧，其实佢系闹晒全世界，其实系。 咁美国都做咗件好事嘅。 美国带嗰个头啊，其实呢个你要俾翻个即系 credit 俾阿 Donald Trump。 大佬啊，歐盟啊、英國啊、荷蘭嗰啲全部都 follow suit 啦、 啊， 聯想 係啊。咁而家你日本仲話即係其實係唔改啦，唉、哎，費事拗美國搞乜嘢，咁我哋簽乜嘢係咪？ 所以有時我咁諗，我哋都唔好太過悲哀。我哋對於我哋呢半年嚟嘅所謂嘅犧牲啊，所謂嘅付出嘅代價咧、啊， 其实是换来呢是全世界的觉醒。 嗯。 即是你想下在我们过去那十年八载里面对于全世界的西方国家文明的社会里面是揞埋对眼是看不到这些这样的不公义。即无论中共怎样对自己的人民或者是对外国在这里即是哈巴巴。OK， 大家都是忍气吞声。但是香港人这一役呢是将他所有的东西铺晒面。嗱，你撑我哋唔撑我哋啊？虽然我哋都有好多缺失嘅呢个过程里边，但系你唔撑我哋嘅话咧，你俾你睇到中国咧个腐败到咁咧，点样虾自己嘅人啊？点喺外边虾霸霸？喂，而家大家嚟围到佢，所以你话习近平有时系傻閪咧，佢真系计唔到呢条数。我系佢，我都未必计得到。我觉得外国系唔敢嘅，即系我最初嘅判断都认为，屌包仔都系讲钱嘅啫，大佬我唔系你嘅种族。我同你有亲咩，大哥？ 唔系啊，但因为其实佢呢种咁嘅做法咧，哈哈霸霸呢种做法咧，唔系净系喺国内哈哈霸霸咁简单。其实佢喺外边呢样，即系等于有啲手足。 但系我嘅重点就话，都要我哋香港人 系争气 喺呢一次咁争气， 系啊， 系锲而不舍，一次又一次，一个月又一个月，一日又一日，系暴露佢一种残暴啊！ 嗯。 即是我哋唯一嘅牺牲点解觉得值得就係咁解呢就係、是。喂我哋不断暴露緊我嘅残暴㗎嘛。你唔可以唔理㗎嘛。 嗯。 我想唔就算美国政府想唔理 ,Donald Trump 想唔理都冇得唔理。 嗯。 喂呢样嘢係我哋唯一个最大嘅 achievement。嗱虽然我哋就好大牺牲㗎啦好多人可能判几年係咪几百友我哋都唔知点样养法日后都。 你仲有好多人真係冇咗命嗰啲大佬啊自杀又好啊失踪嗰啲又好啊。 我前两日喺度諗个问题。对于呢啲嘅民主运动里边嘅牺牲咧，以前我哋即系喺睇到台湾同埋韩国嘅啫。我哋好 appreciate 我僆仔嘅时候，即系我廿几嘅时候，哇，犀利！韩国仔咁样掟汽油弹，掂！我嗰时候都咁谂啊，吓，但系而家我梗系觉得咁样唔 OK 啦，系咪？喂，但系香港迟咗几十年，应该系我哋嗰个年代做噶嘛？ 嗱，即系 八九十年代。香港人應該要搞，所以有時啲僆仔賴我哋話：，喂，當日你哋搞咗乜，搞到我哋今時今日咁。但係你亦都唔好忘記一樣嘢，就係因為當日香港嘅港英殖民地係比較善整啊嘛。 嗯， 我哋嗰陣時候叫咩啊 ？Benevolent dictator 啊嘛，我哋叫佢做仁慈嘅獨裁者。我記得我僆仔讀書嘅時候講，而台灣同埋南韓啊嘅鎮壓係好犀利嘅。 嗯。 所以啲人啲反扑好厉害，同样道理，走到去2019年嘅今日，你个香港正正就系因为佢个镇压咁厉害，所以我哋不所有人都出嚟反扑啊嘛！你谂下，我前两日睇日经财经新闻，佢个标题点样写咩？哎，我睇完之后咧，我唔知好嬲定好笑，定喊。 我 share 出嚟俾你睇。 你 share 嘅咩？我唔记得。 有财经新闻啦， 个马克思啊， 哦 ，OK， 即系大概意思话，连 Karl Marx 啊。即系喺个坟墓里边，我帮佢形容啦吓，都会弹翻起。 哦， 因为对马克思嘅理论嚟讲咧，所谓呢啲嘅时代革命光复香港咧，应该系要无产阶级噶嘛。 嗯， 佢话你对比喺香港，每一日中环食 lunch 嘅时候，嗰啲友仔全部都系证券行啊，嗰啲 professionals 戴住 mask 出嚟抗议， 系啊， 着住 high heel。哇！佢嗰篇嘢形容得幾好笑啊！開頭嗰段我哋睇咗頭嗰段啫，因為後屘嗰啲人已經講區議會選舉唔使睇啦咁樣。 其實咧，而家即係我哋嗱，以前台灣人點樣睇香港人，就係、是、等於而家我哋香港人點樣睇咧？而家變成咗呢一個《時代周刊》風雲人物嘅通貝利嗰種睇法一樣，即係我哋覺得好唔抵，大佬有乜可能？喂，你個僆仔，你個僆妹係嘛？十六歲人，你最大犧牲咪就係其實霸嗰幾個月貨係嘛？同埋你霸貨嘅地方都係一個民主國家係嘛？斯斯文文，冇乜即係冇乜付出嘅，唔係話你冇付出，冇有付出。 我哋香港啊，霸貨啊，要俾老師摘名，跟住交去教育局嘅， 係啊， 跟住啲差佬啊衝入嚟嘅，大佬 係啊，連牙都撲崩埋啊！有個嘢係真係，喂你係咁樣樣，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唔應該咧，因為通貝利攞咗呢一個風雲人物咧，而遷怒於佢。 唔係，如果你要我揀，第一，我覺得《時代周刊》咧嘅風雲人物咧，唔係好重要嘅啫，係即係propaganda 嚟講係有啲重要性。但係你要揀咧，梗係揀民主人權法案，大佬。 唔係，如果你話有得揀。 產，係咪？ 即係你冇理由要食曬嘅，大佬，全球嘅暖化都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㗎。係 啊， 如果對下一個世代， 唔係即係咁講嗱，即係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呢個威脅咧，係全球嘅恐怖主義嚟嘅。是无一例外无人幸免的。咁但係独裁呢样嘢呢其实嗰个可以拿我哋手瓜嘛嗰个是政治嚟㗎嘛系咪 咪越独裁嘅国家先至唔会制止呢个全球暖化。系咪 咪咁但 係。你唔好话呢即使你当日Donald Trump 上完台之后呢喺巴黎嗰个協定都即係撕毀咗佢啦。即係大家咁多左交咁兴嘅原因就係咁解咋嘛。其实呢个问题越嚟越严重你睇我哋以前嘅夏天同而家嘅夏天差几远我哋以前嘅冬天同而家嘅冬天。 唔系所以通贝利好嘢佢话八岁嘅时候已经意识到呢嗰个气候变化嘅存在。同埋原来佢即系佢个感染力好强我哋唔知原来系。佢系感染到150个国家 ,6000 几个城市嘅后生仔一齐上街抗争。系好冷静喎其实系。 咁咪劲过我哋香港。 劲过我哋香港即系我哋感染呢其实系感染嗰种抗争模式点样用 Telegram, 点样去即系臨式嗰啲叫做系催泪弹啊咁样。 唔系我哋感染呢喺外国主要呢都系我哋移咗民啊或者喺嗰边读书嘅香港人。 系啊。 系咪即係呢個係有少少唔同嘅，即係如果你講嗰個影響力嚟， 係啊， 當然我都有份投票，都係投 香港， 我梗係投香港嘅大佬， 30%， 係 遠遠拋離咗呢一個通貝利嘅3% 嘅就係10倍。 唔係咁，但係因為我哋，你有冇留意啊？喺呢半年裏邊， 我哋冇時間冇餘下去留意其他人， 所有嘅國際新聞。親入去都有一定有香港每一个礼拜。 是啊每一个香 港。一两篇起码。 但是通贝利俾你的印象呢就是他那些那个表情很丰富是这样扭曲在那老啤 Donald Trump 啊。那样去。但是啲人就在那里话他了喂大佬又唔见你啊去中国示威是吗你因为中国啊碳排放量是全球第一占了全球1/3的其实是。咁但当然啦。 咁如果佢真係去咁点呢 喂咁 未必俾入境嘅未必俾入境。 喂嗱啱啱我哋见到呢中美贸易協定呢嗱有新进展我哋开唔开一节讲啊 又嚟 15分钟搞掂啦好快好快。 Okay.